我发现大白兔呢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标，注册了十几个近似的商标，比如说大灰兔、大黑兔、大花兔、小白兔，但是他们可能疏忽了什么太白兔、大白撵，满满的童年回忆呀。而呢要富养，这个富呢是丰富的富，现在又出了新的解释，这个丰富呢指的是从小苍蝇馆、路边摊先吃一遍，米其林星级餐厅吃一遍，品尝各路美食，不要怕发胖，什么都吃过了之后也就不稀奇了，见到生鱼片不会垂涎三尺，路过炸鸡店也不会蠢蠢欲动，更不会因为一碗方便面就直了双眼。 泪有点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，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爱恩鲜艳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，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，深情一眼挚爱万年，几度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毯，沿着我们的极限，心疼一句珍藏万年，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，要不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，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我回头看踏过的雪

为什么抱着怀疑，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，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，让爱情失去吸引力，不再有趣，只是还是要过下去，不管是笑或哭泣，所以别停止好奇，其实生活充满惊喜。Yeah, yeah, 听过就到底。Yeah, yeah, 听我的感觉。Yeah, yeah, 听过就到底，跟着就到底，跟着我的感觉。灵奶太近太难以呼吸，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，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机器，对不起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，所以快跳起竞技，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。 Yeah, yeah, 听过就道别。 Yeah, yeah, 听我的感觉。 Yeah, yeah, 听过就道别，听说就道别，跟着我的感觉。

都爱过了。我们都爱过了，

些事都想在眼前，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，和你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傻瓜会觉得从前像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，扔掉了又捡回来，忘记了又想起来，当护身符包又幸福，从不曾离开。那一夜哭了两三遍，这几年绕了三四圈，明明分不开的两个人，明明爱就在我身边，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都会改变，大地留下我的梦，今天要带走。

是独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 起飞，怎么跳？ 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，我站在屋顶望着遥远闪烁的灯火，我不想爱你到最后把最初都摔破，若向前注定坠落，退一步也许能解脱。天亮了，心事会被匆忙都淹没，一直到想起了你化作嘴边微笑一抹，不经意听人提到你爱的人又换过，别人怎么说你欠我，我却从不后悔曾经你。虽然爱情最感动是过程而永远不再结局，至少天堂有一度曾来到了我的生命，在你的怀里几秒也够了，你让我觉得不虚此行，我爱过你，也把粉碎的那颗心偏偏溶解在月亮里，还有勇气能比谁都平静的像个知己，听你的消息换一种距离，成全我爱你的心。心事会被匆忙都淹没，一直到想起了你化作嘴边微笑一抹，不经意听人提到你爱的人又换过，别人怎么说你天薄，我却从不后悔曾经但爱情最感动是过程而永远不再结局，至少天堂有一度曾来到了我的生命，听你的消息换一种距离，成全我爱你的心。听多了身边的悲剧，总难免会想起过去，我想当初是对的，最爱只能活在回忆。